Episode 4 Dialogue 22 你好，请问你贵姓？ 我姓王。 王先生，我姓李。 李小姐，你好。 Dialogue 23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小鹏。 你呢？ 我也姓李，我叫李贵。 Dialogue 24 你好，你姓什么？ 我姓王。 你叫王明友吗？ 我不叫王明友，叫王桂鹏。 哦，好。 请问你贵姓？ 我也姓王。 王先生，你好。 我是你的老师，请叫我王老师。 Dialogue 25 你好，你贵姓？ 我姓李。 李小姐，我姓王。 王先生，你好。 我叫王贵，我朋友都叫我小王。 我也叫你小王，好吗？ 好，我叫你什么？叫你李小姐吗？ 我叫李友友，请叫我友友。 Dialogue 26 李先生，你不忙吗？ 不忙，你呢？ 我很忙。